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一位谈吐儒雅的耄耋老人，在舞台上为热爱他的观众奉献了60余年的欢声笑语。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生活中的他却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娱乐大篷车。咱们今天的快乐之旅依旧是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进行，为您讲述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苏文茂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儿对他非常体贴和照顾，三个儿子和两个闺女也都很孝顺。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苏文茂现在的老伴儿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已故的著名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武艳芳。1951年，苏文茂跟武艳芳结婚，婚后武艳芳为苏文茂生了5个孩子，夫妻之间十分的恩爱。武艳芳不但艺术高超，持家也是一把好手，尤其是武艳芳自己在演出之余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全力支持苏文茂钻研业务。正是有了妻子这份大力的支持，苏文茂的相声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他创作出了《美名远扬》《学习张士珍》《满载而归》等等优秀的相声作品。下面呢，咱们一起来听一段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学习张士珍》。 你在这儿呢啊， 爸爸这儿 可老没见了 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你家还在那儿住呢？ 啊，家还在那儿住呢。哦， 还在哪儿住呢？ 说了半天不知道。 啊，知道 啊。 你家不是住在南市华安大街吗？ 不，我早就搬家了。 搬家了 啊？ 搬哪儿去了？ 搬这个河北区光复道。 啊？ 怎么了？ 你住家在光复道？ 这还新鲜。 哎呀，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你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 您呐，您不理解我的心情啊。 啊， 我是从内心里头羡慕你啊。我羡慕您呐，住这个地方。 住的地方有什么可羡慕的？ 也不单是你 啊， 你们光复道的居民我全羡慕。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光复道的居民呐 啊， 懂得疼人呐。 光复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你不信，要把我调到你们那儿工作去 啊， 你们也得照样疼我。哎， 这都哪儿的事啊？ 我问问你 啊， 你们光复道有个副食品商店吧？ 啊，有啊。

你说应该向人学习来的。 我不好意思的。 这点他还不好意思的。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啊，张世珍同志接待了几个不同的顾客，使我很受教育。 人家对待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接待方法。 就在这功夫啊，来一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冲着世珍就来了。哎呀，世珍呐，今天我包了点饺子，你尝尝吧，这是干菜馅的。这干菜啊还是你帮助我晾的呢。你教给我，让我拿清水洗净了，拿开水烫了晾，晾得了这干菜特别好吃啊。你快尝尝吧。哎呀，大娘，我已经尝过了，我不吃。哎，你这孩子老跟我客气，咱别客气啊。你天天给我送菜，我跟你客气过吗？再者说了，我们儿媳妇坐月子，你黑夕半夜顶着大雨给送活鲫鱼去，我们说什么了？我拿你不当外人呐，就当我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啊。 你可以听听。 哎呀，真是亲如一家， 这是实际情况啊。我们光复道的居民就拿张世珍当亲人一样啊。 哎呀，通过今天我的所见所闻啊，回到家里我坐定了，这么一想，我越想越不是滋味。 你应该好好想想， 你说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应该问问自己呀。 人家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嘛， 人家是售货员，我也是售货员。 对呀， 人家有人给送饭啊，我为什么没人给送饭啊？我今后一定要竭力争取，也要叫居民给我送饭啊。我要为了送饭而奋斗。 哎，行，他这还宣誓呢，这还不，这都像话吗？ 不是我那意思啊，我决心要和群众改善关系。 这个想法对。 就是嘛。那天中午啊，我那正忙着卸菜呢，老远我这么一看，来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冲我就喊上了。哎呀，文茂啊，你歇会儿再干吧，我给你包的饺子趁热快吃吧。 也有人给你送饭了。 我这么一看，这老太太我还认识。 谁呀？ 我妈。 你妈？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学习张世珍》。正当苏文茂享受着事业与家庭带来的双重幸福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是在1966年，武艳芳被检查出患上了乳腺癌。这件事情对于苏文茂来说不亚于晴空霹雳。虽说做了乳腺切除手术，但一年后武艳芳的癌症再度复发。在妻子最后的日子里，苏文茂没有再去上班，一直陪伴在妻子的身边，但这一切都没能留住武艳芳。1968年，他还是走了，中年丧妻，人生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苏文茂可谓是万念俱灰，但是看着五个活泼的孩子和两位年迈的母亲，苏文茂告诉自己，要让妻子在天堂里放心，这个家会和从前一样好，因为还有他在。不仅如此，苏文茂还在武艳芳的墓前塑了一尊自己的铜像，这样无论白天黑夜、盛夏严冬，他都能呵护自己的爱妻，让爱妻不会觉得寂寞。不知不觉当中，咱们今天上半段旅途也要暂告一段落了。那苏文茂是如何结识他的第二任，也就是现任妻子的呢？他们在生活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咱们先来听一首任静、付笛声演唱的歌曲《相思曲》，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聊苏文茂的故事，稍后见。 经过多少潮去潮来，见过多少花落花开，只不过是萍水相逢，却为何相思满怀，痴情不改。 听过多少海誓山盟， 梦过多少风清月白， 只不过是莫不相识，却为何终生寻找，苦苦等待。 同心结，真情两无猜。 皆有那平步风波起， 都只为那一个爱。天地同心结，真情。 也有那平步风 潮去潮来，见过多少花落花开，只不过是萍水相逢，却为何相思满怀，痴情不改。 听过多少海誓山盟， 梦过多少风清月白， 只不过是陌路相识，却为何终生寻找，苦苦等待。 天地同心结，真情两无猜。 也有那平步风过起， 都只为那一个爱。真情两无猜， 也有那平步风过起， 都只为那一个爱。天地同心结，真情两无猜。平湖风波情，都只为那一个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非常感谢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然是快乐金门游，继续为您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和他两位妻子之间的故事。之前咱们聊了苏文茂与第一任妻子著名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武艳芳在生活中相濡以沫的故事。武艳芳1968年因癌症去世后，苏文茂独自跳